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咁我哋繼續翻頭先嘅話題啦。咁阿大肥，關於咧你嗰個故事咧，其實有一個係好成功嘅例子喎，成功到咧上埋市添喎。 係啊，其實做運輸公司啦，即係呢啲上市嘅嘢都係阿 Johnny 呢啲專家。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 專家識少少啦。 我四年前。我啱啱回流翻嚟香港，啱啱開始做運輸其中一個行業啦。咁主要係做地盤嘅。 我岔開你一陣，嗱，其實咧呢、這個故事你講完之後咧，我哋成日講經濟啊，講管理學咧，有一個效應咧，或者有一個法則咧，係發生咗喺呢件事上面。我一陣間就講翻到底係咩效應，你繼續講埋個故事先。 咁咧，我嗰陣時咧翻嚟，咁咧就我就做。做呢個地盤運輸，咁我認識咗一個判頭，個判頭當時咧出糧俾夥計咧就要半年出一次，即係個個月都係擠牙膏，即係擠牙膏嘅意思就即係話，你20,000蚊人工啊，喂爭住多少俾住12,000你啦，長期都唔得。咁但係佢接咗單工程出嚟做，咁嗰單工程都幾龐大下嘅，喺我哋呢行咧都好出名。咁咧佢咧就用一個叫做雞竇嘅方式，即係我 即係點咧？ 即係我所有嘅人都可以嚟，我唔識你你都嚟，只要你嚟到攞張單，你做走咗個轉，佢就同你計錢。變咗咧嗰段時間係開始咧，仲係靜啊，即係嗰個基建仲未話開得齊嘅。咁喺嗰段時間裏邊 咩年代嚟啊？講講到 我講緊係2011年。 2011年哦，都近嘅啫喎。 係啊，四年前。咁咧，佢又 好遠喎呢個故事。 由呢個地盤開始，佢做得，每一日都過百架車嚟運泥走啊，即係運泥去堆填區。咁咧，佢咧賺到錢。咁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佢咧就將佢嘅資產喺一個好短時間裏邊就不停咁膨脹，就喺一年裏邊，因為佢本身都係嗰句話，最基本就係你嗰、那個。信用額、信貸額良好，即係銀行睇你嘅係好天借借到你。喺一年裏面佢買所謂嘅叫滑泥機，即係我哋行內叫雞頭啦，有啲叫做成啦，嗰啲買啲架撐啦。 滑泥機係咪即係有隻 係啦 吊臂喺度滑泥？ 係滑泥，係啦。咁啊，連台買車，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佢買嘅全部都係最貴。最大型嗰啲，其實喺地盤係唔需要，但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嘅資產亦都係同銀行借貸嚟買嘅，即係抵押，即係買部機，即係按揭嚟買。咁但係咧， 會係咪就係佢咪就係用緊你剛才即係分享個招？即係其實佢買一啲貴啲嘅機，但係實際上銀行借俾佢嘅錢又 冇錯， 即係啲靚機。 靚機，但係佢好多時候，譬如我訂你個定價權，譬如我喺日本訂你，我唔經香港代理，其實呢部機可能係200,000啦，咁啊財技高手，咁我可能300,000按揭，咁我多咗100,000營運資金，迅速咁膨脹，再加上咧，我認識嘅會計制度就係、是、你所有供銀行嘅貸款嘅話，機器車，佢係當你折舊咗之後咧，係有60%係你嘅淨資產嚟嘅。直到喺2014年，短短3年間，佢嘅資產由我認識佢嘅時候，個當時我唔知道係冇乜錢，只不過話我都話連出糧都有多少問題，但係到2014年嘅位置，佢令到佢自己嘅資產表面上係超3億，亦都喺2014年成功上市，以過年前嘅股價，佢已經係9億嘅上市公司喺主板上市，所以我都話。做任何生意，冇人知道後面點，但最好基本一定要做好咗你前期嘅嘢。尤其對銀行嗰度， 即係應用咗你剛才嗰個方法啦。咁其實你以你識呢個老闆，好似都係其實係即係都係讀得書少 喎。係啊，地盤佬一個咯，啊啲粗口好勁咯，你連你想象唔到，一開始就鬧人，由朝鬧到晚咯。係啊，冇文化，可以好坦白咁講，但係。可能有高人教路啦，佢以前做咗呢行超過30年嘅，但係呢3年裏面成 短短3年 轉變曬，而家係我哋行內所有新鴻基，甚至而家麗新，佢哋好多嘅地盤都 都俾佢做，甚至而家好多基建嘢都有份投标做。因为佢做咗上市公司之后，做咗一个即系好大嘅效应。 接嘅生意就更大啦，之后 系啦，所以而家我哋嘅地盘生意，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私人嘅长期养住嘅车机，我谂连埋嘅成有六七百人系不停够公开。 咁呢个系一个成功嘅例子故事啦，系嘛？ 亦都头先我咪开始第三节之前讲话呢个系其中一个管理学上面经常引用嘅其中一个效应咧， 系 呢个叫马太效应嚟嘅，其实 系 即系咧，当你第一件成功啦，就系即系可能接咗嗰啲咩鸡豆生意啊，搵到第一笔钱嘅时候咧，不停咁用第一次嘅成功咧，触发下一次嘅成功咧， 系 跟住咧只会越做越大。其实 因为有个问题就系咧，你成功咗之后，啲人见到你有成功嘅例子咧，啲人就会嚟搵你慕名而来嘅咧。 即系例如可能好似我哋呢啲知道少少关于上市嘅嘢，有少少呢方面知识嘅人咧，就可能会主动搵上门啦。见到你可能系成型嘅时候， 系当然啦，当然啦。甚至乎，譬如有啲即係以我哋節目為例咧，我哋初初嗰陣時候其實係冇乜人會話上嚟做節目噶嘛。咁有啲聽眾，喂，你哋講得幾過癮喎？喂，我可唔可以上嚟試下咁樣？咁都有噶，都有聽眾上嚟講完之後覺得幾好喎，咁啊繼續講。 系 咪？ 所以咧，今集俾大家嘅感王就系找紧你第一次同第二次嘅成功。 系，其实你 跟住加大佢， 即系咧，坦白讲啊，好多时候咧，搵到第一桶金咧，就好容易有第二桶，至到第十桶噶啦。 系，冇错。 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咧，搵到第一桶金唔好太后生。 系， 因为我第一桶金就喺我二十岁之前搵到。 系， 咁啊，所以咧就第二桶，第二桶未出现，仲争人一桶添。 系， 因为头先我所讲嘅。头先我所讲的马太效应有正面有负面，输开有条路， 系啊， 输开可以一路输到复职噶嘛。 系啊系啊， 有阵时候你个心态点样咯？我21岁做生意，我一世人冇认真打过人工，我今年52岁，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生意失败咗超过4次噶，每一次都系好大镬噶，系争人几百万，屋企都翻唔到。但是我都话咯，你转一个行业，你了解，你又可以跳去另外一个行业。呢个行业输咗，你绝路咗噶啦，冇办法翻身，唔好再谂，听日再有个新方向，系好认真。我21岁，亦都输咗唔系一桶金，我嗰阵时系争人200几万，喺伟恒昌汉堡酒楼。企喺度同住200人讲，我而家宣布执笠，我争你哋嘅钱只可以还60%。嗰阵时我24岁，嗰阵时我系我人生嘅时候，好惊，好惊，但系原来都过得到，系一冇过唔到。 咁啊，最紧要嗰个心理质素问题啦，有啲人会争几皮嘢卡数就跳楼死。咁啊，亦都有人20几岁真系几百万。老实讲，讲紧70年代定80年代啊？80年代。 我80年代，86年咯。 86年嘅时候，200几万买几层楼啦。 嗯哼。 啊，等于而家输咗几层楼啦，系咪？ 嗯 咁就系、是、即系睇人嗰个叫做造化啦。有时即系睇唔开，一刹那就冇咗。咁如果你话老实讲啊，坚强企得翻起身咧。人只要唔死，都仲有機會翻身。起碼你見到邵逸夫65岁創立 TVB， 到到105岁都仲係做緊上市公司主席啊。之後106岁先至交個位出嚟啫、 啊。 所以咧，千祈唔好以為冇機會， 永遠即係唔好覺得哦。我因為咧，我有時有啲朋友都好負面嘅，即係有啲識咗好多年嗰啲咧。 係。 哎呀，我今年已經30岁啦，冇希望啦，冇希望啦，喂！好多人30岁，即係好多其實你見到眼見成功人士，可能係佢哋係50、60岁先至佢啲生意有成績。 係啊， 開始有成績， 捱咗好耐。但係 你50岁做，55岁先可能發達，啱啱？咩30岁同我 可能做咗20年， 絕望嘅即係咩意思？ 唔係可能做咗20年，做到50岁先至叫發達嘅啫。 因為有段時間好興噶嘛，30岁、35岁就退休，跟住環遊世界，過啲好舒服嘅生活噶嘛。 嗰啲喺美國華爾街，美國華爾街就有一兩個大嗰啲人，大部分都吸毒，一係吸毒死咗，一係就跳樓死咗咧。係咪？因為你老實講，30岁俾你暴富咧，你一定黐線 嘅。唔係太多人咧，比較負面嘅地方咧，覺得佢某啲嘢做唔到啦。 我呢世就某佢覺得某某事件我做唔到，我呢世就玩完啦，以後都行唔到嗰條路。個問題就喺呢度咯。 唔係你睇最簡單係羅兆輝啫嘛，後生發達，當時三十幾歲有上做上市公司主席，到最後。到最後去吸毒，因為他逃避冇辦法接受到現實了，心理不平衡啊，佢唯有吸毒，從希望在毒海嗰度咧尋求解脫啊。大部分人尤其是後生發達嗰啲咧，最後離不開是吸毒死的。 不過我頭先講嗰啲人，我唔係講緊嗰啲發咗達後生發達，而係後生做了某些事他覺得做不到，例如我入不到某某大學某某名牌子大公司，我覺得我這世就沒有了，這件事是跟某些人灌輸一些扭曲的價值給他有直接關係。 不是這些人呢，坦白說 特別是香港地，我跟你說 是香港地呢，很多是尤其是股票好呢就專捧一些什麼大專股神什麼什麼，這些是害死人的，不應該的，坦白說的。 喂，坦白說，我讀中學的時候有人跟我說我某間大學讀法律系你會 PK 的，一定做不到律師的，現在就坐在這裡咯。 你不要這樣 說，真是有恥你，真是。 不是，真 是這樣跟我說嘛。 但現在香港普遍上都是這樣。還有現在很多尤其是年輕女是賺很多錢的。我認識一個女仔，十九歲，今年十九歲，佢已經喺錦繡花園買咗樓噶啦。佢做僆模咋，佢係正常咁做僆模，十零歲跳舞，成日出 show， 跟住而家已經係喺嗰啲電影啊、電影裏面啊，做啲二三線嘅角色噶啦。佢已經係住緊錦繡啦，一個人。是啊，而家啲女仔好巴閉啊，唔係我哋，即係我哋本身比較老一套蠢啲啊。但係咧，佢哋承受挫折嘅可能冇我哋咁強。 佢哋肯定啦，唔好話承受挫折，基本上佢哋咧係唔能夠面對失敗嘅。一失敗咗就一係就自殺，一係咧就病埋，一係咧就消失嘅。 今日睇雜誌啦，衞蘭啦，嚇失蹤咗咁耐，肥過我。哦、我叫大肥，佢叫超肥啦。而家啊，你睇到个样喺杂志度话佢自己都匿埋咗， 自暴自弃嘛。吓，因为佢尤其是咧太后生，即系讲到最后咧都系嘅。太后生咧，千祈唔好成功。 有咁嘅人添， 即系啊，一成功咗之后咧，你一定目中无人，一定系 啱， 一定系黐线嘅个脑。我哋谂嘅嘢咧，一定系唔啱噶。 我哋呢个节目有四个主持，四个主持。大 N 四個 有點係大 N 大 N， 我以為你講今日啲客 唔係大 N 撞鬼， 大 N 輸過做生意輸過，咁啊而家當然係成功人士啦。我哋呢啲未係成功人士，咁我哋輸過幾次咧？ 嗱，我唔同意你，因為成功睇你點睇。 係啦，阿通你又輸過。咁啊 ，Johnny 啊，最一帆風順噶啦，佢做律師都係自己生意。 你唔好咁講，我完全唔同意，我打到派度，即係唔係輸錢嗰只啦。 我哋唔係， 我有機會你訪問我啦，我訪問咗你咁耐。 係啊，但係輸有陣時唔係淨係輸錢嘅，輸咗家庭，輸咗朋友，有啲真係嘅輸嘅時候，因為每一個人失敗，第一時間 親戚朋友 啦，親戚朋友借錢。成日个希望有得救，但其实佢唔知道行尽咗。但系当咗你借咗钱，就争咗个情。你有得还当然好，冇得还你冇咗呢个朋友。因为唔系个朋友唔体谅你，系你唔敢见个朋友。我已经系将我输咗嘅时候，我所有嘅中学最好嗰啲朋友冇晒噶啦，曾经而家都冇联络。我中学我有几个朋友，我哋嗰阵时系搞同学会学友社，一个都冇来往。是因为我输了我的同学。我的家人有些理解我有些不理解我。我有五兄弟，我其中有四兄弟是有几年没有跟我来往的，直到现在才开始跟我有偈倾有来往的。 是啊。 输了。 做生意好多时都系咁噶啦， 我输咗好多朋友，你又唔知啫。 即系搞社运一样。 我今日真系唔讲啦，不过今日因为真系 唔系揾日专访阿 Johnny 峰啦， 先专访翻我啦。 心路历程系嘛？ 系啊， 咩一帆风顺啊？ 私生涯原是梦， 岂有此理？ 即系 Johnny 峰心情否白？ 系 啦，系啦，咁 前半生嘅回忆录。 前半生未系嘛？ 都冇咁。 哇！而家个个一百岁嘅，而家五十岁先好写前半生回忆录 啊！而家讲到节目都差唔多尾声，我又讲翻做大陆车嘅其中一个故事。好多人咧， 我點解話好多人揾到錢？連一個大陸車牌嗰、那個人嘅車牌都揾到錢嘅，佢唔揸都揾到錢。頭先我講走私油上去做蝗蟲係其中一個，亦都有一個就係而家所有嘅過關車係一個主司機配四個副司機，所有一架車一定有一個主司機嘅。咁好多已經唔做大陸車嘅，或者退咗休落嚟，但佢未夠65歲嘅人，佢亦都唔再做或者唔想翻大陸啦。咁佢或者佢娶咗老婆，咁啊卒之結婚生個仔，都係落嚟香港生活好啊，所以所謂叫做新移民，帶埋老婆仔女落嚟香港。佢哋就將佢個車牌就俾咗一啲運輸公司，咁咧就做慕名嘅司機、主司機，因為有四個副司機，咁人哋嘅副司機咧就請啲大陸司機，可以用大陸司機嘅。咁只不過一定要有個主司機，就有四個副司機，咁亦都變相咗個副司機就可以揸呢架車做中港車揾食，而呢個人個車牌係每一年上去做年檢一次，就收翻對方1000蚊人工，因為你阻咗你一日開工啊嘛，佢俾翻1000蚊你，然後每一個月，因為佢借用咗你嘅車牌，你就揸唔到大陸車噶啦，即係揸唔到呢架嘅大陸車。咁嘅時候咧，佢每一個月就俾翻3000蚊你，一年就36000，豪過梁振英啊！所謂嘅乜嘢話全民退休保障啊，仲要乜啊？大量嘅而家中港司機都食緊，所以如果你哋有車牌，考上大陸考個大陸車牌，對你雖然你使咗呢個， 將來有退休金就喺度攞翻啦。喂，咁我想問， 好過強積金。 我想問一樣嘢嗱，咁好等於大陸嘅中港車咧就出強積唔係出生果金俾你，就一個出3000蚊生果金。我想問啦，佢喺香港仲可唔可以繼續揸車？ 可以，因為個大陸車牌同佢香港冇影響，甚至佢揸翻呢個大陸車牌一樣可以大陸揸車，不過唔可以做中港嘅兩邊車啫。 哦， 過唔到關，因為個牌佢俾咗佢。但係其實原則上都可以嘅，但係因為有我可以唔揸呢架車噶嘛。但系問題就係你揸私家車 O K， 車俾生我金你，喂，全民退保計劃嚟喎呢個。 哇，仲好過咩喎？喂，呢個仲好過咩喎？仲好過梁振英喎，真係。喂，呢個真係好，呢個真係要同人講喎，好事嚟喎。 所以我話 呢個會俾本土派反對啊， 咁就所有 反對全民退保啊嘛。 而家唔使，而家係大陸俾你啊嘛。 係啊， 而家大陸 蝗蟲食佢嘅資源。 唔得，我哋唔要佢嘢， 唔要佢嘅嘢， 捍衞本土。 我当你30岁做啊，如果呢条路一路系咁行啊，行到你65岁啊，你已经退休一啲问题都冇，因为你额外嘅 系 好过供强积金。呢个实话实说，所以咧，年青人又好，或者上咗年纪，好似我哋呢啲咁啦，有阵时识多啲人，睇多几个行业，可能呢个行业唔通，第二个行业。大周街都機會， 不過有樣嘢喎嗱，如果你咁樣，如果我哋嘅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大量嘅人去嗰啲公司度掛單咧，咁嗰啲價錢就唔值3000蚊一個月嘅咯，可能跌價喎，因為供應多咗嘛。 但係我話俾你聽，供應冇多啊，因為而家其實就係香港人，因為呢10年嘅萎縮，即係嗰個中港車嘅萎縮。第一、第二，中港車再冇以前咁好學，因為以前咧一個司機，我講十零年前啊。13、14年前你唔帶嘢都可以揾到4、5萬嘅，十幾年前。 哇！ 而家一個司機揾2、3萬到啦，咁好多喺香港揾到錢，佢就唔上去噶啦。佢哋就將個牌咧就擺咗上去。咁新入行咧，好多人亦都冇咁嘅做法，變咗佢冇考過大陸車牌，變成咗佢哋想入去，佢要重新嚟過。呢個係好耐嘅事嚟。 哦，咁而家如果考過大陸車牌難唔難咧？ 唔難，但真要考。以前咧就俾钱，俾钱摆低钱就得噶啦，或者甚至咧你就可以揾牌头公司，所以牌头公司即系大陆嗰间担保公司去帮你考，咁咧你只要俾钱，咁咧就有个假人就同你填晒佢， 提身， 咁你就考到个牌噶啦，你系唔使去噶，但系而家唔得，因为咧大陆咧左手信唔到右手，佢一路收紧，但系咧都系嗰句说话。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實每一日都有，我哋做中港車，10個著緊8個。我而家冇做中港車啦，但我話俾你聽，呢度帶啲嘢上去賣，賣完之後上高帶翻啲嘢落嚟賣。 喂，咁如果咁講法咧，做中港車司機就等於直接係咩嘅咯？ 就等於係咧係反吸收大陸嘅資源。 係 係啊， 咁咧就變咗、 啊。我一路聽咗好耐，其實一路都係講緊一個反攻計劃嚟。 反攻計劃 而家係超越咗本土路線， 成日係 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喎、啊！ 佢哋本土派成日講話新移民食香港福利，我話俾你聽，中港車溝曬佢上高啲女，揾曬佢上高啲錢。係啊，呢啲就是真英雄。所以以後咧，本土派見到呢啲咧，只要一見到佢中港車牌揸貨櫃嘅，即刻要同佢敬禮， 向佢撒冧。 冇錯。你哋英雄， 系咁，我哋一定要大力宣扬呢样嘢喎，反攻大陆 唔得噶，因为你讲中港区隔噶嘛，其实 喂，讲起中港区隔咧，有样嘢好笑，我一定要讲啊，我唔讲唔得，就系、是、咧，梁天琦咧，当时有人访问佢， 好开名， 佢点啊？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咧，我哋要中港区隔，达至互惠互利， 嗯， 我当时听咗出嚟一头雾水。既然中港區隔， 就何來互惠互利？ 點樣可以互惠互利呢？即係我完全 等我幫佢解一下，佢可能覺得大家有區隔咧，對大家都有着數，咁咪互惠互利咯，得唔得？ 對大家都有着數，係邊方面嘅大家呢？ 唔知道啊，即係雙方咯。 喂，大家如果區隔咗之後，何來互惠互利呢？ 喂，佢老祖宗黃毓民先生、黃楊達呢啲全部都係一脈相承噶啦， 避唔到不停咁講呢啲。 係 啊，即係我哋只不過題外話，即係我哋唔明啫。即係呢樣嘢衍生咗唔明，點解咁大矛盾？但係佢哋又可以嚇、啊、完全覺得冇問題。我哋可能我哋唔係我哋凡夫俗子、肥人所諗到嘅，因為脂肪上腦啦嘛。 哦， 係咪啊？佢哋嗰啲啊身材咁苗条嘅， 咁明显梁天琦比佢两个苗条啦。 系啦，所以佢讲嘢更加清晰啦，就系话佢哋 嗰个脑都肥咗好多噶啦。 系啊，未见到黄杨达讲嘢未？重复又重复，叽叽格格咯。几时有讲到一句清楚嘅说话？梁天琦就清楚啦，因为佢冇脂肪上脑嘛，即系我同你就唔得噶啦。你明唔明啊？系咪啊？我哋比佢好就因为我哋有头发啫、哦。如果冇头发，可能更差。 哎呀，真系惨真系。咁好啦，喂，大家在座都有頭髮，咁我哋咧都好愉快過完呢個晚上啦。 係啊， 係祝大家咧就發線， 發線咧 就發線，唔好有爭議。 所以今年祝你身體健康。 好， 啊，你都係 頭髮濃密。 係啦，冇錯，保持永遠咁嘅身材，勁過梁天琦。 好啊， 聰明過黃楊達。 3萬票。 啊，一定有，呢个系基数嚟噶。 好，今集 好，今集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